朝鲜反对比金核战争演习全民族紧急对策委员会发言人，就南朝鲜傀儡号战集团隐瞒有两座萨德发射台运警后追加引进四座发射台的事实最近被曝光一事，6月10号发表了谈话。发言人指出，这是又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和不可容许的亲美逆极行为，其目的在于规避那些坚决反对萨德部署的南朝鲜民心的愤怒和周边国家的抗议，讨好美国主子的欢心，来保住他们自己肮脏的残命。自由韩国党等保守集团极力庇护伪军好战集团的卖国行为，这清楚地说明他们都是一帮民族叛徒和亲美逆极。更为令人愤怒的是，美国强迫南朝鲜当局部署萨德，这一举措足以证实美国的强盗性质和阴险诡计。他们策划在南朝鲜尽快强行部署萨德，来早日实现对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的霸权战略，吸收南朝鲜傀儡集团，参加其导弹防御系统构筑。问题是，南朝鲜当局对此事态采取含糊的态度，他们看着主子的眼色，忍气吞声，这是一种对强烈要求撤销萨德部署的南朝鲜民心的严重愚弄和挑战。解决萨德问题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宣布萨德部署全面无效，果断除掉已经运进的祸根。发言人接着指出，美国应当把唆使亲美逆极拉近的战争怪物萨德立即搬回老家去。自称烛光革命产物的南朝鲜当局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烛光民心的要求，不要重蹈朴槿惠集团被亲美冲昏头脑，只留下背叛民族的可耻行径的覆辙，而要立即把那些被南朝鲜各界谴责为现代版以色五贼的金宽镇和韩民族等引进萨德的逆贼处以极刑。